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五威气，乐活玩家。 呢一排天氣凍咧，咁就即係好多嘅屋企入面嗰啲御寒衣物應該就炒曬出嚟著噶啦，係嘛？ 係啊， 即係 Nicko 都有噶啦，應該 啦。梗係啦，攞翻櫃桶底嗰件底衫出嚟著。 喂，但係其實我成日都想問，作為一個即係女士咧，係唔係應該會中意夏天多過冬天咧？定係冬天多啲咧？即係因為夏天其實就有機會曬身材啊嘛。但冬天我就覺得可能係曬褸咯，通常冬天嗰啲衫衣再有多啲配搭噶嘛。 你嘅前提係有身材可以曬， 咁所以你中意冬天多啲啊？話你想 講？梗係唔係啦，我好中意夏天嘅。如果係呢一個前設嘅話， 仲唔知道你？哦，原來你中意冬天嘅。 係啊，咁我又覺得夏天其實近年夏天好似真係好熱咧，出街好唔舒服啊。反而你冬天即係你凍極，你著褸。點都可以頂得住。 哇！你講起你知唔知？因為啱啱過去嘅週末咧，咁我就即係陪屋企人啦，就行下南丫島啊。咁以往咧有一條即係長命斜，真係好斜嘅。你夏天行咧，只可以用兩個字嚟形容：辛苦。再加多兩個字係到極嚇，真係辛苦到死啊！咁但係咧，嗰日行咧又估唔到，因為都比較涼爽啊。咁咧行上去都係攰，但係起碼唔會有嗰種好辛苦啊、好翳焗嘅感覺。呢一種天氣行山真係唔錯嘅喎。 係啊，同埋呢幾日咧陽光都唔錯啦，你影啲相出嚟都真係幾靚。 點啊？你有冇放閃啊？你有冇行下即係户外咁樣影下相啊？ 梗係有影下個陽光啦，再加埋自己咁咯。 係咪真係有影到自己㗎？等我上去你 IG check 下先，全部都是风景 相。隨便。 但是呢即因为即可能都是天气转凉啦，最近大家都如果有留意的话，就消委会就做了一个嘅测试。咁就是即测试嗰啲嘅保暖内衣啊。咁以往我唔知道Nicko 着唔着呢一啲啦，唔好话系内衣啊，即可能一啲系保暖一啲嘅即衫啊或者系裤啊。咁有时候天气冻嘅话呢，咁你可能都会买一两件嚟着下，咁通常咧，即系作为消费者嘅心态就梗系啊，越贵就越好啦。咁而呢个测试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唔系贵嘅就一定好、 啊。系因为佢系讲紧啲保温值啊嘛，咁就发觉原来有时候你洗多几次咧，啲纤维松咗，可能嗰个保温值仲高咗。咁我嗰时咧，其实都成日买呢啲衫嘅。 哦，你会噶？ 我会啊，因为佢相对地系薄啲嘅，即系如果比传统保暖内衣羊毛底衫咁嚟讲。 啊，系啊，系啊。 系啦，佢亦都好似个感觉透气啲咁。 因为以前咧就好得意嘅，谂翻起即系以前细个嗰阵啦，冇呢一啲所谓嘅即系保暖衣啊，或者有咩发热衣啊，冇呢一啲嘢之前咧，咁通常你系着到成只肿咁噶嘛，有咁臃肿得咁臃肿噶嘛。咁但系咧打从开始有呢一啲嘅衫嘅出现咧，哦得意嘅，你真系尤其是我即系本身系燥底人咧，咁基本上咧你系着一件 咁 啊呢一件嗱，有时候我都俾人焗逼要着嘅。 喂，你唔系讲笑，真系你早几日都仲着呢个短裤翻嚟，我都望到呆咗啦。 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系燥底人嚟嘅，咁但系因为我都讲过啦，而家我即系吓唔知系咪年纪大定系乜鬼嘢啦。总之我即系原来唔稍微保暖一下嘅话咧， 俾你听 系会冻嘅。 哎呀，我仲要系其实咧人体都有啲御寒嘅机能嘅。如果你脂肪厚啲，其实着少啲都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乜嘢咧？个问题系我唔觉得冻啊，只不过系我系会原来冻亲啊。即系你系咁样样嘅，原来咁于是乎咧，即系有时候我都俾屋企人话嘅，话哎呀你啊，你估你自己真系好壮健咩？你着多件衫啦，咁啊，但系我又好怕好臃肿嘅，咁所以有呢啲衫开始出现嘅时候咧就好啦，因为我就即系贪佢，即系着上身嘅时候又舒服。 又薄，跟住咧又可以有个保温嘅效果。咁通常咧，我一件即系嗰啲咁样嘅保暖嘅衫打底，就面头加件 T 恤。咁有时候出街嘅时候，如果真系大风少少嘅话，再加件薄褛，哇！我觉得已经好够做啦。即系嗱，当然我唔知啊，你高可能要再着得严重啲。 我觉得唔够咯，我即系望住你今日咁嘅衣着，就系你所形容嘅一件可能长袖嘅保暖衣，再加一件 T 恤。哇！我对比起我着紧卫衣啊，入边画无底。 所以我其实咧都成日都俾人话噶，你买啲褛咧。都唔着嘅，晒晒嗱，可能有好多人咧，一去到呢啲咁嘅天气咧，即刻就即系晒褛噶嘛。喂，平时储埋啲冬季衫，我唔攞出嚟呢个时间拼点得啊？咁但系对我嚟讲啊，四个季节就仿佛好似得一个季节咁嘅。我一年四季都系着嗰一些衫， 都系短裤同埋短袖衫啦，只不过入边加多件啫。 所以咧，你耐不耐你见我攞啲褛出嚟着咧，侧边啲同事啊朋友见到，咦，新买嘅呢一件褛，但系望落去又好似系两年前嘅款嚟 咧，原来贴咗喺个衣。 因为小着系因为呢个原因。喂，咁但系讲起系得意嘅，即系阿 Nicole 尤其是啊运动员啦，可能就好清楚啦。咁但系可能坊间咧都有啲朋友就唔系好知道，即系尤其是呢一啲所谓嘅保暖衣啊、发热衣啊，咁有啲其实系即系类似系运动嘅暖身衣物嚟噶嘛。咁嗱，又记得咧，以前你即系做运动嘅时候咧，边有咁多呢一啲咁嘅贴身嘅即系运动衣物啊？嗰时候最多咪即系 T 恤短裤咯。 穿短褲咯，有啲你跑步嘅咪穿背心咯，或者嗰啲超短褲啊，跑步褲啦，係你個裝備就係咁噶啦嘛。咁但係近年你又發現越嚟越多嗰啲古靈精怪啊，有啲啊唔知戴喺手臂啊，有啲啊戴喺大髀嘅只腳啊，壓力褲啊，小腿，有啲其實佢唔係一條褲嚟嘅，但係佢就包住你只腳嘅某一個部分。咁其實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运动产品啊，我哋不如今日就即系研究一下呢一啲嘅产品，佢嘅本身系功用啦，同埋系唔系实际上面对于你做运动啊或者保温系有帮助先咧？ 好啊，咁嗱，你讲起嗰啲压力裤咧，其实我谂翻起当年我仲系运动员嘅时候啦，曾经有一次咧，我哋就尝试即系自己去试下嗰啲压力物系咪真系有用。咁我哋其实就好似照常咁样训练嘅啫，做返平时嗰啲训练内容啦。咁但係呢就好特别，就攞咗一 set 嗰啲衫嚟俾我哋试。咁试完之后呢就话你拉完呢一转机啦。即系拉机拉完一转，佢就你比平时有冇辛苦咗？咁你就俾一个分嘅。咁其实我嗰下咧，即系衰啲讲咧，我觉得嗰个效果对我嚟讲咧就唔系咁大嘅，反而系你唔系好习惯有啲嘢箍住咗自己啊。 喂，呢个系真嘅，你知唔知？因为咧，其实咧，我曾经我就即系听过啦，佢就话呢一类，例如话压力裤咁先算啦。其实你如果对于一啲真系尤其啊全职嘅运动员咧。个嘅功用未必系好显著嘅，因为佢哋本身咧嗰组嘅肌肉啊，或者平时嘅运动量咧，基本上佢哋着乜都好啊，其实都唔会有话好显著嗰个嘅即系performance 嘅影响嘅。反而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一啲可能新手啊，或者系你平时做运动嘅运动量冇咁劲嘅话咧，嗰、那个保护性咧或者会显著少少啦。但系唔系讲紧就系你个表现嗰个嘅 提升啊， 未必系呢一方面啦。但系个保护嘅功能咧，可能就会有 到。刮亲系咪？或者刮伤咁啊？ 因为嗱，其实我真系有研究过嘅。 系点咧？ 嗰阵时候咧有研究过，就系话点解要着呢啲咁嘅紧身裤跑？因为我之后咧我都买过一条嘅。咁啊，其实咧我初就 覺得你都会买长裤定短裤先？ 长嘅，因为我短一定唔好睇嘅，长我觉得会型啲。嗱，嗰阵时候咧我真系买得好肤浅嘅啫，纯粹我觉得你着咗之后咧，你似一个跑步嘅人。 专 业 啲啦， 你望落去，你起码俾人感觉你做运动，因为以往其实咧，我通常就系好随意嘅，即系我着波裤啊，篮球波裤，即系比较长啲嗰种咧 ，hip hop 类型嗰啲咧，我就走去跑嘅。咁但系咧，我发现咧，有时候跑起上嚟真系好吃力，因为你知本身佢系喺。嘅球场上面咧，就俾你可以即系展现你嘅英姿啊！咁但系喺跑步场上面咧，其实就系一个阻力嚟嘅， 系 好累赘嘅， 同埋好似阻住你只脚提起咁添 啦。系啦，即系其实系累赘啦，好泡嘅，因为咁于是乎咧，我就有谂过就系咪应该换条裤咧咁。咁但系咧，我又真系过唔到自己个关，就系着嗰啲跑步短裤啊，即系短到咧啲大髀嗰啲肌肉仔咧走晒出嚟嗰啲咧，我系唔得嘅。咁于是乎咧，我就后屘谂下啊，不如买一条呢一啲裤啦，咁。 嗰陣時我買咗之後咧，初初我著上身咧，咁我覺得望落去首先睇下好唔好睇先啦。咁之後我再繼而咧就是、 即 係 好難先揾到一條褲望落都唔錯嘅，咁就幫佢買啦。係 因為個問題係我即係個只腳好幼啊，即係我上身又、 哦、原來係咁。 之前研究過你話蘋果身形啊嘛，係咪先？咁你見到如果一個蘋果身形，你凍住一條即係好窄管嘅褲咧，咁、嗯、你著出去就真係好似兩支牙 齒，好似香雞腿咁。 咁你又无谓啦，系咪先？咁啊，于是乎咧，咁我拣咗好耐，最后屘有一条咧，我都觉得诶，着得都叫做过到自己啦。咁、嗯、于是乎就买。咁但系当时咧，我都唔知道究竟呢一条裤实际上面有啲咩功用。啊，据闻就话即系保温啦，咁咁啊，嗰时候都系正值冬天嚟嘅。咁啊，但系好似话除咗保温以外咧，咁佢好似话呢啲即系紧身裤咧，你跑起上嚟嘅时候又会促进你嘅血液啦、 嗯， 又会可以咧令到你嗰啲嘅肌肉咧就系、是、收紧。咁你变相呢当你做运动起上嚟嘅时候呢嗰、那个效果呢就会比起你冇着呢嚟得更加显著嘅。 咁其实係真嘅。我嗱呢一个我可以帮佢哋平反下。 唔你唔使平反我冇质疑过。 你嗰个态度呢实在好似质疑喂系咪一条裤咁神奇呀、啊。咁其实呢如果要解释嘅话其实有啲人就话因为压力裤呢可以即係好似压住咗你隻脚咁啊。咁好似令到你条血管呢比较幼少少。咁、 嗯、 幼少少嘅时候呢嗰、那个表面面积咪会缩小咗囉。咁、那个血液流动咪会快咗。咁就好似话呢会清乳酸嗰个能力好啲。咁、 嗯、 所以令到你自己嗰个感觉呢会冇咁攰嘅。而且你觉得好似嗰个回复即係一路做运动一路回复好啲啲咁样嘅。咁但係我自己个感觉呢我又真係唔係好有呢种咁显著嘅回复嘅感觉，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平时做开运动呢例如爬艇咁啦，爬艇嘅装束呢都好贴身嘅。 嗯。 咁你可以幻想呢就係、是、一条短嘅单车裤连住一件好贴身好贴身嘅背心咁样啦，係成件连住晒嘅。咁呢一啲好贴身，因为我哋爬艇动作都比较大啦，咁你唔想阻到你嘅动作呢，我哋好習慣着啲单车裤啊贴身衣去练习。咁我反而觉得呢唔好咁紧， 嗯， 但系咧亦都唔好太松， 嗯， 就系、是、最好啦。 啊，呢个得意嘅，即系因为咧，有啲人咧就话，喂，既然你讲到咧，即系包住嘅话咧、 嗯， 包到紧一紧嘅话咧，咁嗰个嘅功能啊，效果显著嘅嘛， 啊、 即系嗰个修身嘅功能。咁啊，但系问题系咪真系越紧越好咧？啊，转头翻嚟我哋研究一下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跑步嘅紧身裤咧，有人真系觉得啊吓，越紧就越好嘅。不过其实我成日都觉得系咪会罩忌啊？尤其是咧，即系以往听过有时候咧话啲男士咧着裤唔好着太紧啊，即系又惊影响啲身体，唔知边啲嘅机能唔系几好咁样样啊嘛。 唞唔到气啦，通常都系话 太局促啊，即系个人唔够奔放啊嘛。咁啊，即系变咗就系话你如果着呢一啲裤咧太紧嘅话咧，又好似唔系太好。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唔系呢啲咁嘅紧身跑裤咧，你梗系拣有咁紧得咁紧啦。因为正如头先我哋有讲过啊嘛，佢嘅功能发挥就系取决于佢嘅紧要，唔通松泡泡好咩咁？咁变咗咧，就系话究竟拣即系几紧啊，或者几松啊，都仿佛好似一个学问啊嘛。 系啊，其实好多嗰啲坊间嗰啲压力裤嘅，你讲生产商啦，都会鼓励你哋自己即系亲自去试嘅。而我亦都觉得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因为咧我曾经试过见到有啲队友咧就系话，喂呢一排好兴嗰啲压力裤嘛，咁佢哋就试啦，试嚟爬艇啊，点不知咧？可能揀着一个唔啱着嘅太紧啦。佢、 哦、 係发觉自己可能爬爬下啲脚趾有少少痹。 哦係因为太犀利。太紧 係。咁、就其实好似个效果反返过嚟就其实做唔到嗰个促进恢复嘅效果囉。 嗱即係我自己觉得点样为之啱身呢啲咩压力裤呢即係松呀好容易睇啦即係总之你着咗条裤上去你发现有折嘅咁松啦 係 咪先即係咁一定系唔够贴啦。咁嗱问题就係啦究竟点为之紧呢嗱我唔知啊 ,Nicole 有冇试过做一啲好 紧嘅压力裤啊。咁当时咧，即系我曾经都研究过啊嘛，去试过好几廿条啊嘛，咁样啊，系几廿条啊，即系 好， 因为我啲咁嘅身形真系要揾裤好难嘅。咁于是乎咧，我就真系走去啲运动铺嗰度试啦。嗱，即系我觉得啊，点为之紧咧？就系当你着上身之后，咁咧你发现咧，只要你稍微啊，即系屈曲一下自己嘅即系大腿啊嗰啲嘅下肢嗰啲位置咧，咁当你拉紧到个位置就系咧条裤咧拉到咧可以见到皮肤，即系开始变到好浅色啊，咁就太紧啦，真系。一般嚟讲嘅话，如果佢系适中嘅话咧，就系当你咧即系活动起上嚟嘅时候咧，嗰啲嘅部位咧唔会拉得太紧，咁我就觉得为之就比较合适一啲咯。 系噶，因为你谂我以前咧见过啲队友咧，就系拣嗰啲，因为冬天真系好冻嘛，大家都着长嘅单车裤，即系好贴身嘅裤嚟训练啦。有时候咧一乌低身去整一啲动作咧，我真系唔敢正视噶，我唔知系洗得太多啊，定还是学你话斋啦，佢太贪心，拣一个太紧嘅裤，跟住就咦，我唔敢直望嘅。 因为同埋呢一啲裤有时候你唔知道应唔应该要打底噶嘛，即系太紧。 我觉得男仔有呢个问题，我真系好身边好少女仔会问呢个问题。 因为咧，我就有一个好大嘅疑惑嘅，因为我不嬲都系着 boxer 嘅。咁咧，我如果唔着 boxer 打底嘅话咧，其实我会感觉好冇安全感嘅。咁嗱， 但系单车裤入边再加条 boxer 好奇怪。 所以系啦，初初咧我就系啦，你讲得啱，即系假设你着条单车裤或者呢啲咁嘅紧身裤啦，系咪？咁、你着条 boxer， 我一开始真系试下着埋 boxer 入去噶，系唔得噶嘛？你知系 我知你揾极都揾唔到条好睇噶啦，你着错咗啊！ 唔系一开始嘅时候系咁，但系后屘当然你就梗系即系有啲如果有内胆嘅，你咪唔使咯。咁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你自己就要自己再买一啲啱嘅运动 undie 啦。咁你咪着埋喺入面咯。咁视乎翻本身嗰条裤啦。喂，但系真系而家咧就因为天气开始转凉啦，即系嗱我就觉得其实坊间有好多呢一啲所谓嘅即系保温衣物啦，咁唔知道你哥又识唔识分嘅？咁其实出面咧所谓嗰啲即系冬天着嘅保温衣物咧，佢又有两款嘅，即系我后屘发现咧，嗱保温嘅衣物咧同发热嘅衣物咧有两样嘢嚟噶，系啦，因为嗱。真系嗱，唔讲就唔知啊！所谓保温嘅衣物同发热嘅衣物咧，两样嘢，因为佢哋用嘅物料首先好唔同先啦。咁、其次，佢哋嗰个嘅功能上面咧，亦都好唔同嘅。即系可能罩耳听有咩唔同啊？着上身咪又系热，即系我可能好似 都系为求暖啫， 都系为求暖啫。有咩分别咧？嗱，咁即系我谂个理解，可能就有时候咧，你将啲热水倒落去嗰个嘅即系嘅暖水壶入面啦。即系如果个暖水壶本身系保温。同发热嘅话，咁嗰啲水我谂即系都有一个唔同嘅 温度上面嘅差别， 系个温度上面嘅差别啦。咁你保温只能够就系唔会话提升个温度噶嘛，即系 keep 住令到佢唔好咁快变冻啫嘛。 系。 咁而啊，坊间有一啲所谓嘅发热衣咧，就咁听啊，似乎就系将个温度提升啊嘛。 有咁神奇啊？ 有冇咁神奇咧？嗱，真系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同大家拆解一下，究竟发热衣系咪真系识发热先？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咁其实如果讲到保暖衣物嘅话，而家坊间成日都有讲嗰啲咩保暖衣，我谂大家一啲都唔陌生噶啦。 系啊，即系其实$100左右都有一件啊，比以前嗰啲羊毛底衫真系薄好多。 系啦，咁但系都通常呢一类嘅保暖衣啊都系即系用一啲嘅天然材料啦，都仲有用羊毛啊，咁本身就拥有好优异嗰种嘅速热能力啊吓。 系。 咁特色都系噶啦，都系比较即系个质料好轻啊，又保暖啊，又快干啊，又高透气啦咁。咁但系咧近年。就多咗一个 term 咧，就系叫有一种衣物啊，就叫做发热衣。咁嗱呢一种发热衣咧，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系用嗰啲嗱，即系大家讲都可能啊，即系咩啊咁，即系采用嗰啲咩远红外线啊，令到你嗰件衫你着咗之后咧，理论上你嘅体温系提升啊，咁种种。咁但系咧，我想讲嘅发热衣咧。 就唔係呢一種，因為嗱呢一種坊間即係呢幾年稱之為發熱衣嘅嗰種衫咧，其實你控制唔到個温度噶嘛。 係啊，同埋好似都只不過係一個比保温衣想強調佢比保温衣嗰個功能更加勁。 係啦，因為嗱，其實就有啲人坊間就話啦，即係你著嗰啲所謂嘅發熱衣咧、理論上你嗰個嘅身體嘅體温啊，係可以提升唔知攝氏二至七度嘅， 係 即係好似話係咁樣。 但係個前提都係要你個身體暖先得㗎。 冇错，系理论上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咧，我想讲咧，话真系犀利。今晚我哋想讲嗰种发热衣咧，就真系咧系可以揿个掣咧，个人嘅体温咧就可以提升嘅。 即 系 有啲暖包喺入边添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啱啱自己见到有一件咧，咁就其实卖好似话卖$180啊。 嗯。 咁啊，即系 around 1,600港币啦。 咁 啊，其实我见到呢一件衫，我自己都有啲兴趣啊。嗱，虽然我自己本身唔怕冻啫。 咪就系咯，你都唔怕冻嘅，你冬天着短裤噶。 但 系 问题 系 佢好玩啊嘛。 系。 佢喺个袖嗰度咧，你见唔见佢有两个掣嘅？ 系。 咁咧，即系当你觉得哎呀好痛啊，好冻嘅时候，唔使担心咯、啊。呢个时候你只要揿一揿个手袖上面嗰个掣咧， 就可以发热啦。 就发热啦，因为其实佢就系咁嘅，佢原理就系咧，当你喺嗰个手袖上面，当然佢系好似用 USB 插电嘅， 系 首先要有电先啦 ，OK。咁当你插好电之后咧，哇，觉得冻啊个人，哎呀好冻啊好冻啊，即系话唔得啦，我要揿个掣啦，一揿 B 揿咗落去之后咧，冇呢个声效嚟嘅啫，揿咗个掣之后咧，跟住后屘咧，佢背脊有一啲嘅发热线， 系 真系即刻会着咗之后咧，你个人会感受到嗰啲热力咧就系传达全身嘅， 哇！ 咁啊，甚至乎咧，佢话呢一个嘅即系个温度咧，仲可以调校添嘅，有三种啊，高中低唔同程度嘅温度。分別40、45同埋50度攝氏喎， 哇！ 成50度攝氏 咧，都幾熱噶咯， 係滾喎， 好似浸温泉咁。 我諗其實佢係咪預你即係可能喺一啲咧唔知零下唔知啊負30度啊 西伯利亞咯， 即係咪預你喺嗰啲地方著呢一啲衫咧嚇？咁但係即係我唔知喺香港嘅天氣著唔著到，我就有一個保留嘅。咁但係即係今時今日科技啊，嗰種嘅發熱衣你著咗上身嘅時候，真係可以令到你嘅身體滾啊嘛。 係，但係我又觉得老实讲呢啲咪真係以前呢屋企嗰啲电热毡嘅流动板咋嘛，係咪呀？ 哇，即刻成件事 downgrade 哇，你可唔可以咁样啊？剛才人哋啱啱先有讲到高科技嘢，转个头你有咩电热毡咩流动板。 咁科技嘅进步所以先可以将佢嗰个轻巧程度提高㗎嘛。你明唔明啊？ 我知但人哋剛才讲你兴合合啊好兴奋好 high 㗎嘛。 不然一盆冷水 boom 讲到成件事好 downgrade 啦。 咁咁係真㗎喎，你咪以前其实屋企人都会话买电热毡，屋企冬天瞓觉会冇咁冻噶嘛？咁老人家其实成日屋企都有噶啦。咁我呢啲后生细仔就好少用嘅，同埋我又觉得，如果你做运动，其实你身体表面都应该暖啦、 啊。系。 咁你哇50度啊，咪辣肉咯。 系嘛？你真系讲落去唔使讲啊！即系嗱，简单嚟讲嘅话，你再讲冇个电热毡啦。即系我哋出一件嘢咧，可以入滚水嘅，好冇？即系有个位咧，可能咧拨开嗰个嘅开嘴位咧，跟住咧淋啲滚水入去之后 咧。咁样可能好啲、啊，可以做埋负重训练、啊。你谂下嗱，即系如果假设啊，可能呢个夹位嗰度有个水袋，咁你入暖水入去，咁你慢慢暖咗，喂。唔係喎，哇，好好合理喎、啊！嗱， 我哋自己節目出翻件，叫啲聽眾認購。 係咯，喂，你嗱，你因為合理嗰件事咧，係因為你熱身嘅時候你需要暖噶嘛， 係。 咁啲水啱啱入嘅最暖啦， 最滾添， 係啦，最熱啦， 係啊。 咁你跑耐咗啦，佢会湿系啦，冻，但你个人就开始热噶啦嘛， 系啊， 咁你又可以饮， 系啦， 另一方面又可以负重、啊，哇，成件事好 make sense 啊！ 运动员必备嘅一件嘅保温衣啊！ 如果我早十年谂到啊，我嗰时即系水樽都带少几个啦。 喂，而家都唔似，因为而家坊间系冇呢一件衫嘅，所以而家同你讲，而家咁样都俾我同你谂到啊！呢一件事，我同你仲唔发个猪头啊？我哋今天嘅企划不如就搞呢样嘢咧。 喂，自制山寨版落活发热衣咁样， 喂，仲要改一个咁嘅名添啊！我真系听到想买啦，我同你讲落活发热衣 啊！我整件俾你啊，乌加兰， 唔知啦，多谢晒。不过真系讲开咧，其实即系而家坊间咧嗰啲嘅 即係科技運動產品有好多，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開好多嗰啲即係緊身衫啊、緊身褲啊、壓力褲啊嗰種啦。咁其實咧，即係有好多都真係要揀起上嚟嘅時候咧，最緊要都係適合自己嘅體質嘅。 你講起咧嗰啲壓力物咧，其實好多籃球員咧，你有留意佢哋啲手啊腳都會有一啲類似壓力物或者一啲壓力裝置，即係 sleeves 咁樣啦。跟住咧，咁我哋其中一位同事都好中意打籃球嘛，咁我就即係請教下佢啦，話喂，其實你自己覺得著咗嗰啲 sleeve 之後有冇好㗎？嗰啲長袖之後有冇好過啊？ 即係有冇個 performance 話定係個舒適度啊？你講嘅 係啦，我就話啊，其實你覺得有冇幫助你打籃球打得好啲啊？冇啊。个人风格，跟住我就嗰下知道啦，原来系咁。 唔系，因为你讲起，其实我都曾经有过嘅，即系你讲 你都有啊， 有啊。因为讲起咧，如果大家有睇 NBA 就知啦，即系咁有个球星啊，叫 Allen Iverson。咁咧，佢就系头先你讲起啦，佢可以话一个先锋嚟嘅，就系佢开始咧戴嗰啲 arm sleeve 啊。 系。 咁咧嗰阵时候，因为即系佢戴嘅时候喺坊间系冇得卖咁滞，因为佢即系太早开始啦。咁但我谂系因为啲即系运动品牌啊，见到咦，即系有个球员戴起，于是乎开始就有呢啲咁嘅 product 就推出市面啦。咁而嗰时候咧，我因为 fashion 嘅缘故啦吓，我系一个运动健将嘅 即系 形象先驱啊。 啊，形象先驱，好彩你话形象先驱啫，我就谂紧啊，系咩先驱？ 形象嘅先驱啊，即系我系效仿得好快噶嘛。 系。 咁啊，于是乎咧，我都曾经系买过一个嚟戴嘅，咁啊初初我就当然啦，我唔记得咗，好似嗰阵时候嗰啲运动品牌咧有讲过话会提升你射波嗰个嘅准确度啊， 即系你个手臂每个幅度喐得咁多啊， 系啊，定系我唔知又唔知，可能好奇怪，因为佢净系戴啊戴一边，即系戴右手又唔戴左手噶嘛， 通常都系噶嘛， 咁即系话你如果保温嘅话，冇理由保一只手嘅啫，系咪先？咁于是乎咁啊，唯有只可以讲嘅就佢提升个射波嘅准确度啦， 系， 咁于是乎我买咗过嚟即系试下嘅，咁但系其实咧佢系一个咧即系类似系一个嗰啲质地有少少似系泳裤质地嘅，咁但系佢又冇泳裤嗰种咧咁线水嗰只布料唔系嘅， 系， 总之又有啲弹性啊，咁其实系薄薄一块布嚟嘅添啊，连稍微保温嘅功能都冇 嘅，即系连好似压力物嗰种感觉都冇噶咯，少少， 同埋可能因为外国人 size 咧，戴喺我手臂嘅时候一定系松咯， 搵啲细码都唔啱咯，依家应该可以包到上上臂添噃， 所以我有少少折啊，折腕咧，咁样。 咁大有冇咁夸张啊？ 少少啦，咁但唔理，我依然系要赢啊嘛，赢喺个尖端嗰度啊。 系啊，咁你反好似人哋 roll 脚，你就 roll 手袖咯。 我话点解咁粗嘅 roll 到，因为卷到好低。咁于是乎咧，就即系戴住咁样啦。但系其实我实际上面我戴过咧，我觉得系冇功效， 都系射唔入个三分波。 系咯，其实即系讲到尾要射入个三分波要点咧，练多啲咯，就唔关个 sleeve 事咯。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咁我哋呢一个咧，即系减肥企划。 喂，点解你要笑到咁咧？我好认真看待噶、哦。 我都好认真噶。 喂，嗱。唔系话咩？头先先有同事同我讲话你饮咗奶茶啊！ 喂，你系咪而家咁样？你而家系咪咁样互爆先？你又何尝唔系俾我捉到你食百力滋啊？ 你好啊，口痕啊嘛！ 唔系，但我真系想话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呢一啲有时候收工收得晏啊，即系呢啲时间都仲开咪咧。是真的很容易肚饿。 是啊，我都觉得，同埋呢你觉得自己。 即是讲下我哋好可怜啊，话不如放弃啦，你有几 好。你明白我嘅苦况啊， 我梗明啦，我又何尝唔系身受其害呢。是点啊。 因为你唔觉得有时候即使你食三餐啦，你会尝试去同可能正常嘅朝九晚六嗰啲上班一族呢食返啲正常嘅三餐时间啦。咁但系呢你又觉得啊好似硬系夜晚收工。嘅时候都想食少少嘢咁。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话说有一晚啊，喺我临瞓嘅时候啦，咁我真系又系，唉，好肚饿啊嘛。咁啊，于是乎咧，我就即系又同我嘅身边一啲嘅至亲啦，即系倾偈啊。咁啊，问起喂，如果我起上嚟又点算啊？同埋减肥嘅时候，或者要保持身体健康嘅时候，应该饮食要注意啲乜嘢咧？咁佢有一番见解，咁样同我讲啊。 你知唔知咧？爸爸最近忙啲咩啊？ 食嘢。 吓、我已经冇食噶啦，我依家因为爸爸咧个大肚腩，你上次话好大个啊嘛，你记唔记得先？ 记得啦，梗系点会唔记得啊？ 哇，使唔使咁样样浮夸啊？咁你知唔知咧？如果要减个肚腩仔咧，有两个方法噶、哦，一系咧就做多啲运动啦。另一个方法呢就是食嘢健康啲、哦。你知唔知要点样先健康飲食㗎、啊、我淨係食雪糕会唔会瘦啊？可能都会、哦。 唔会㗎，你会见到呢度个牙会有黑色㗎。 豬牙。 係呀、啊。 如果係咁嘅话，咁健康嘅应该系食乜嘢呢？要食最多系食乜嘢呢？ 最多系五谷类。 五谷类呀、啊、五谷类食几多份啊？ 三份。 我知啦，跟住呢食得多嘅就系、是。糖， 食得多的就是菜。 菜啊？ 是啊。 菜要吃几多份啊？ 两份。 啊，那最后尾还有一份的，一份吃最少啦，即是。我知道是吃什么呢？薯片。 不是啦。 吃少少。 是肉类啊。 肉类？ 是啊。 即是三二一是三份五谷类。 两份是菜，一份是肉类。 我喜欢吃那些薯片、雪糕、朱古力、糖那些呢？ 要隔不中才可以吃。 那隔多久、啊、我现在想吃得不得啊？ 刷了牙是不得的。 刷了牙还要不吃得啊、 嗯、 我好肚饿啊，怎么办 啊？都会等的啦。 那等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好啊？ 睡觉咯。 好啦，那爸爸现在慢慢等啦，好唔好啊？你先等爸爸先得唔得？好啦，我而家等啦。 阿爸爸，你等下啦，你等下啦。 你有冇见到咧？我同你讲嘅时候咧，系有气无力啊！ 我 feel 到啊！ 即系嗱，嗰晚咧最难挨嘅地方系，当你即系去到呢啲夜深人静嘅时候，尤其是啊，我哋好多时候迟收工咧，真系个肚饿起上嚟嘅时候，你好想搵嘢咬嘅，咁、 啊、 就系呢、這个处于呢个咁嘅状态咧。我就走去揾佢，即係諗住請示一下，諗住咧睇下，如果佢一齊食嘅話就開動啊嘛，諗住係。咁點知佢就話喂唔得喎，你又刷咗牙又剩咁樣樣，唔可以食呢一啲。咁我真係嗱 ，Nicole 都可能會有時候有呢種嘅感覺啦。 嗯， 即系通常夜晚嘅时间咧，饿起上嚟，即系如果你好想搵嘢食，你自己有冇一啲嘅窍门或者方法，令到自己呢一个想进食嘅欲望稍微系冷却落嚟咧？ 我就觉得咧，嗰时我好中意食系食苹果， 生果啊？ 唔系，真系苹果，真系好指名道姓系苹果，因为我觉得系饱肚好多嘅。即系我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就买橙嚟食嘅。咁但系咧，橙个感觉唔知系咪水得多得滞啊？咁好似唔系好饱肚，我就好中意食苹果嘅。我一即系一夜晚肚饿就系咁食苹果。 即系嗱，你夜晚嗰餐照样食嘅，最后到宵夜嘅时间。 大家都系放工嘅时候、哦、想搵嘢食，咪食苹果咯。 即系你如果你话想食嘢嘅话，你都会食。咁但系就食。苹果嚟做嗰、那个即系希望可以 宵夜 填到肚嗰下感觉。 系啊， 对我嚟讲啊，最大嘅课题啊，就系即系点样样控制啊。当你嘅宵夜嗰个瘾咧起嘅时候咧，想搵嘢咬，但系啊，尽量控制自己啦。咁呢个系我今个礼拜课题，而我咧偶然可以挑战到啦，偶然都系点都要咬两块饼干，我真系觉得系咁样。 你咬咩饼干咧？其实 我话冇啊，即系咬嗰啲好普通嗰啲苏打饼嗰啲咁样咯。 哦，因为咧，其实我听过好多人讲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好积极去减肥嘅话咧，其实你啲。例如你正餐中间你有时真係会肚饿㗎。咁、 啊、 其实一包嘅梳打饼作为嗰个零食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係呀，梳打饼囉。即係你唔好食有馅嗰啲囉。 係啦，即係唔好话威化饼呀、啊、夹心饼呀、啊。 係呀，或者好高糖嗰啲唔得囉。 係啦。 咁但呢个系我即係仲系尝试緊啦今个礼拜。 但 我觉得我哋嘅 progress 好慢啊，坦白讲。我有啲可以担心七月份嚟到嘅时候点样见人。 喂，好多人都问我你条人鱼线喺边，系问翻乌家。 你知唔知而家其实公司好多人督促住我啊，即系咧好多时咧见我可能攞住杯嘢饮啊，或者系可能食紧啲唔知乜嘢 snack， 好似之前咧公司上面唔知边个摆低啲草饼咧， 系啊， 跟住我咬紧第一粒咋， 已经乌家。你条人鱼线 啦，你食紧乜嘢啊？跟住我系即刻好似做咩啫？草饼咯，好大件事咁样啊！ 我都觉得喂，咁都系好事嚟嘅，多人监察啊嘛。 咁今日咧，我哋姑且啊，见到大家嘅进度啊，都话相当理想啊。下个礼拜又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啦 吓？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 听日再见啦。